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164集，失落之魂。 小额骨。 老者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身后的江瑶，随即又将视线聚焦在了对方手中的那只留着半排牙齿的骨头，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诧异。 我当掉哪儿去了？原来在你这儿。 短暂的诧异过后，老者的表情很快恢复了平静。只见他转过身走到江瑶面前，伸手接过了江瑶手中的下颚骨，用衣袖轻轻擦了擦，开口说道， 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东西的？ 在你房间的橱柜下面。 江瑶观察着老者的表情，小声说道， 原来是滚那里去了。我得谢谢你帮我找到他。 老者微笑着注视着江瑶，脸上一副了然的样子。 你是不是觉得这东西是人类的下颚？ 难道不是吗？ 江瑶一愣，视线再次看向老者手中的下颚骨，那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假的，而且形状也与人类的骨头极其相似。 哎，白痴。 圆圆不屑地白了江瑶一眼，似乎已经懒得吐槽，而边上的饕餮则是一脸幸灾乐祸，就差笑出来了。 你对我们常有一族不了解，这也不能怪你。 老者慢悠悠地说着，终于开口解了围。 看着吧，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说完，老者再次小心地擦了擦手中的下颚骨，随即一只手用虎口托着自己的下巴，另一手拿着那件留着半排牙齿的下颚骨。在一阵法术光芒中，江瑶看到老者手中的下颚骨竟然渐渐融合进了老者的下巴，而与此同时，另一只相似的下颚骨却从老者的下巴脱落，掉进了老者的手掌中。此番超乎常理的诡异操作看得江瑶瞠目结舌。 这是 江瑶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 我们常有一族和你们人类一样，牙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脱落，咬合力也会降低。 老者轻抚着手中替换下的那只下颚骨，慢慢解释道， 但与你们人类可以使用假牙不同，我们一族的身体对外来的移植体会有排异反应，因此我们进化出了一种能力，在年轻时定期脱落部分下颚组织作为备份，等到年老时再替换掉老化的牙齿和下颚。当然，在年轻时脱落下颚后会迅速长出来，这也是我们一族独有的能力。 老者说着，将手中替换下的下颚骨展示在了江瑶面前。江瑶定睛一看，果然发现替下的那只下颚骨已经相当老化，牙齿也掉得差不多了。 我们常有一族既然是猿妖，在骨骼形状上的确与你们人类很相似，也难怪你会误会。 老者笑着收起了手中的下颚骨， 很抱歉吓到你了，你就把这东西当成你们人类常用的假牙吧。 哪有假牙是连着下颚一起换掉的呀？ 江瑶抚额，感觉自己都快无力吐槽了，而误会解开后，他心中最后残留的戒备也终于烟消云散。在稍微平复了下心情后，他重新抬头看向了老者，认真地开口说道， 之前误会了你们，还给你们带来那么多麻烦，真的很抱歉。 你不必道歉，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族难辞其咎，你们才是被牵连的。 老者摇摇头，抬眼看向江瑶与饕餮， 现在我只想知道，既然你们已经打倒了那只活尸， 那么他体内的蚩尤之魂最后去哪儿了？ 这…… 面对着老者的质询，江瑶一时语塞。他当然清楚那缕魂魄是被他体内的蚩尤主魂胎光所吸引，并且已经融入了他的身体。但同时，江瑶也明白自己体内有蚩尤魂魄的事一旦暴露，恐怕会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这也是他绝对不想看到的。 那魂魄当初被当作炼制妖骨的素材，与一只飞头蛮束缚在了一起，也就是骚扰你们的那只活尸，而我们打败那飞头蛮后，对方也就魂飞魄散了。 在江瑶犹豫之时，却见边上的饕餮耸了耸肩，淡定地开了口： 既然那飞头蛮都灰飞烟灭了，那缕残魂想必也就失去束缚，自行离开了吧。至于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连你也不知道吗？ 老者盯着饕餮的表情，微微眯起了眼。 虽然如今你的立场已今非昔比，但我本还以为你多少会关注那缕魂魄的去向，毕竟那可是蚩尤大人的魂魄。 再怎么关注也好，那位大人已经回不来了。 饕餮说着，抬眼望着天边即将消逝的繁星，赤红的眼眸中平静似水。 与其让他的魂魄成为纷争的起源，还不如就这么自由地四散于天际，总好过被当成利用的道具。 饕餮，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 圆圆一听顿时怒了，大步冲到饕餮面前斥责道： 当年蚩尤大人可是为了我们妖类的生存才发起上古之战，最后却落到了魂魄四散、永世不得轮回的境地。而你，作为当初蚩尤大人最得力的手下，不但转投了人类那边，成为他们的走狗，还对蚩尤大人的残魂如此冷漠，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哎，一个一个都是这套说辞，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我都快听腻了。 饕餮摊了摊手，一脸无奈。与其有精力在这儿对我说教，还不如好好查查那个导演了这场闹剧的幕后黑手。那家伙不但知道你们守护着蚩尤之魂，还有能耐将其炼制成妖骨的素材，背后肯定不简单，搞不好散去的那一魄已经被对方拿到了也说不定。 幕后黑手吗？ 老者沉吟着，似乎若有所思。 那个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当初把我从村里带走的那个矮胖男人，他以吴老六的假身份接近我和饕餮，还把我们引诱进了妖骨镇里面，试图将我们也当成炼制妖骨的素材，他与那飞头蛮肯定有关。 江瑶思忖道， 只是那家伙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不管那家伙是什么身份，现在既然妖骨镇已毁，那家伙应该不会再轻易出现了。 饕餮摇摇头说道，而且经过这么一闹，天亮后灵玉台总部那边肯定会来调查，就算我们暂时能在长佑村躲过军机部那些人的追杀，也难保夜长梦多，还是得尽快离开这儿。 但村子的外围应该还埋伏着那些特殊部队吧，我们一旦离开长佑村的势力范围，那可就自投罗网了。 江瑶纠结道， 这你不用担心，已经有人准备好带你们离开了。 老者从沉思中回过神，随即转过身指向了已近在前方的长佑村口。 看，就在那边。 江瑶抬头顺着老者的指向望去，果然发现村口似乎站着一道眼熟的身影，而且这道身影在不久前才刚与他们暂别。 你是云叔？ 江瑶惊讶地望着那名西装革履的老绅士，一时间有点恍惚。 又见面了，两位别来无恙。 云叔微笑着向江瑶行了个礼，随即又将视线移向了边上的饕餮，轻轻点了点头。 陆叔。 饕餮眉毛一扬，看上去也是有点意外。 我还以为你早就陪着你们家大小姐离开未央了。 原本的确打算早点回去， 但遇到了点意外状况。云舒笑了笑，随即话锋一转。 我们大小姐得知你们在仙霞岭这边遇到了点麻烦，所以特地派我来协助你们离开这里。 哦，那么巧吗？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有麻烦的？ 饕餮饶有兴趣地望着云舒，像是在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只是云舒却似乎并没打算过多解释。 嘿，我们陈家自有我们知道消息的内部渠道，如今事态紧急，恐怕现在也不是解释的时候吧。 云舒笑着伸手从衣袋中取出一枚土黄色的石头，轻轻抛向半空，随着一阵晶莹的流光闪过，那石头像是有了灵性一般，径自飘向右侧树林尽头的一座山体，一转眼便尽数融入了山石之中。轻微的震荡伴随滚落的碎石从山体中阵阵传来，只见那土黄色石头所没入的山石上赫然裂开了一道一人宽的羊肠小道。与当初江瑶和饕餮来到这长幼山仙霞岭的道路如出一辙。 这是我问土地神大人临时借的开山石，总算是派上了用场。 云舒说着再次转向江瑶与饕餮。 这条道通往未央近郊的树林，那边大小姐已经准备好了接应你们的车辆，到时候会将你们悄悄送出这片地区，我们已经打点好了一切，请两位放心。 哼，看来还是有备而来啊。行，那就别废话了，走吧。 饕餮笑了笑，似乎也看出了云舒有所保留，便也懒得再追问，只见他冲着众人随意摆了摆手，算是打了招呼，随即便架起江瑶的胳膊，转身朝着隐藏在右侧林间的山体小道走去。 这次有劳长幼一族帮忙接人，那么在下便带着两位先行离开了。 云舒说着对着长幼众人恭敬地行了个礼。 多加小心。 苗人老者点点头，目送着云舒带着江瑶与饕餮消失在了树林尽头。 族长，您真的相信饕餮他不知道蚩尤魂魄的下落吗？ 见到饕餮等人离去，圆圆忍不住再次开了口。 谁知道呢？从来就没人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 老者叹息道， 或许真像他说的那样，与其让蚩尤大人的魂魄成为各方纷争的源头，还不如就这样徜徉在天地间为好。 老者说着转头看向身后这座恢复宁静的长幼村庄，沟壑遍布的眉宇间埋藏着深深的无奈。 越是贪心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便越会给部族带来灾难，最后怕是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今后只希望昆仑部族他们能够好自为之。